嗱，各位兄弟姐妹，今日系人民力量嘅起动大会，但系其实我哋喺呢个打小人嗰度咧，已经展示咗我哋嘅人民力量俾大家睇，但系啲主流媒体咧就好似当冇发生呢件事咁。头先大家睇下啲画面，系咪好吓人啊？嗰日系6000人啊！各位，俾啲掌声自己好冇？证明咗一样嘢，只要我哋嘅诉求系光明正大、旗帜鲜明，一定会得到人民嘅支持，啱唔啱？最近有啲人同我讲，佢话郁文你咁搞法，再搞落去，你系完全被孤立噶。而家连李卓人都喺议事规则委员会投票支持收紧议事规则，令到啲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都可以赶我哋嗰啲违反议事规则嘅议员出嚟呢个会议厅。你而家系四面受敌，但系我跟住话俾佢听，八面威风。呢一班与我哋为敌嘅伪民主派，我当佢系人粉嚟嘅啫。佢对我哋一啲威胁都冇，一啲挑战都冇。我哋今年年底就要佢票债票偿。一定要佢付出代价。有啲人话郁文你太多敌人啦，但系呢啲敌人系我哋一定要话俾香港市民听，佢与我哋为敌，系因为佢喺个政治道德已经站不住脚，所以个样系越嚟越衰。你睇所有嗰啲与我哋为敌嗰啲人，全部都走晒样。刘慧卿、何俊仁、梁国雄、卢君衡、李卓人、洪劫基，只要我哋有人民力量，对于呢啲咁嘅敌人，我哋惊唔惊啊？各位，选票系我哋唯一嘅依靠，所以今年年底，我哋呢个系一个超级嘅动员，系一个唤醒民众嘅运动。我哋唔系志在嗰个议席嘅得失，我哋一定要令到呢班支持政改方案嘅伪民主派得到佢哋应得嘅教训。琴日我同大舅去屯门美乐花园嗰个轻铁站一个空地嗰度做选民登记。美乐花园同埋龙鼓滩是何俊仁长期盘踞的一个区议会的选区，每次他都是高票当选的。今次我们要去美乐花园打垮何俊仁。大家试想一下，他作为民主党主席，支持政改方案，同共产党进行这个密室谈判，他可以不用付出代价吗？今年这个区议会选举，作为民主党主席，他是顺理成章一定要透过区议会拿到这个区议会选举，拿到这个区议会议员的身份，然后由民主党15个区议员提名他，跟着参加由全香港人一人一票选举的超级功能组别，然后拿着30万票或者20万票大摇大摆行入个立法会，跟着走到青黄清白说他有民意基础，大家肯不肯啊？所以我们第一战就要何俊仁在区议会选举里面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 告诉大家，这个是一个指标，只要何俊仁在今年的区议会选举被我们搞定他，跟着李永达又被我们搞定他，跟着港岛区我们选民力量的朋友搞定这个善仲佳、冯伟光、金乃威，民主党就要冚家铲。民主党冚家铲代表什么？代表出卖人民、背弃选民、出卖盟友的人是没有好下场。人民力量要叫这些出卖选民、背弃盟友的人尝到失败的滋味，啱唔啱？大家不一定要对我有信心，最紧要对我哋自己有信心。我哋要叫多啲人登记做选民。我哋而家选民登记运动已经正式启动，跟住喺十八区里面都有我哋人民力量嘅旗帜，有人民力量嘅站头。我哋会做选民登记，我哋会喺街头演讲，我哋要民主派表态表象。各位，大家看到我们选民力量剩下那几位朋友，这些是适合香港选的，挺好样的，是不是？靓仔靓女又懂跳舞，是吧？医生，是吧？宇阳，还有刘墉，是吧？还有袁微明，还有我们一大堆这些选民力量的朋友，只要他们认真地做事，我们支持他，啱唔啱？有人问我，喂，你这几个组织有些都残残地啦，好像前线那样，好像这个什么泛蓝那样，国民党残余分子全部都就来收工的，为什么现在这两个组织都好像气势如虹啊？大家看看恩新港正话几市正，我都没见过这么有型的，是吧？这些就是人民力量影响这些政治团体，啱唔啱啊？我们大家要支持前线，在新界东向这个刘慧卿，出卖前线的刘慧卿，要他票债票偿。我们要泛蓝的朋友，曾经在深水埗吃过民主派苦头的泛蓝朋友，今次在深水埗要告诉冯检基民协听，我们梗有一个在左近。有些人说，喂，你们只有六十人而已，好少啊，初初说两百。我告诉大家，现在报名参加我们区议会选举的已经超过六十人，下个月好快就变八十人，搞不好去到十一月或者选举提名截止的时候，说人民力量的候选人是冲破一百大关。除了民建联和白鸽党，到目前为止有意参选区议会的人民力量已经排第三啊。但是我们觉得不够，是不是不够啊？是不是多些人去选啊？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派一个人去追击何俊仁，他隔离了有几个选区全部是民主党的，我们是不是都是要找人去招呼他啊？这个是一个战略，围住他，是吧？他顾到个头就顾不到个计，啱唔啱？何俊仁就不可以帮其他的候选人助选，陈树英自己就会挨挨负，啱唔啱？所以我们一定要多些人去选， 希望各位朋友帮我们物色的候选人，边个有兴趣的随时都可以找我们填张表，我们就会跟大家进行特别的训练。告别你，告到个个讲嘢好似慢啲咁叻，好唔好啊？除咗候选人，我哋需要大量嘅义工。我希望今日参加我哋呢个集会嘅千几人，大部分都可以登记做义工，得唔得？我哋除咗今年年底要打呢一场硬仗之外，2012年。是不是继续要民主派票债票上？各位，大家看看今天我们这个集会的气氛，看回之前我们在遮打道打小人那种气势，你就知道人民力量不可无，对不对？我讲过，政党只是工具，是手段，人民才是目的，政党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叫这些靠不住的政党快乐地睡觉。谁可以做议员？不是他说事，是谁说事啊？谁说最大啊？人民力量万岁！ 人民力量万 岁！票债票上！打倒保皇党！ 打倒 伪民主派！ 打倒保皇党！ 打倒伪民主派！ 人民力量万岁！ 人民力量万岁！多谢大家。